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，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，台湾移民一条龙，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，由申请资格评估、安排投资项目、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，全程陪同，令你安心更放心。 宏愿海外物业中心已经开了幕了，由上午十点至下午六点开放，嚟紧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，仲有一个英国楼盘巡礼，重点介绍港人热门的投资地点，包括雷丁、白明翰同埋曼彻斯特。另外，五月二十二日仲会有一场 BNO 五加一签证讲座，你准备好未？快啲打嚟62214438揾宋生啦！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剛才我開場的時候就講了，即係拉拉雜雜咁講啦。其實我定了幾個主題嘅，我就講了個舊金山和約。咁我希望大家即係可以上網睇下啦，咩叫做舊金山和約啦嚇。咁呢個就係因為係早幾日咧，就呢個北京嘅國台辦咧，就其實國台辦即係發嗰個聲明同埋嗰個發言人講嗰啲嘢咧。即雖然你見到那個女人，即係而家嗰啲發言人，包括國台辦外交部啊，或者見到嗰啲婆娘咧，屌咧，即係你食偉哥都冇用嘅。我話俾人見到嗰啲嘴臉，真係噶麻甩佬，你見到呢啲咁嘅人或者講嘢嗰種姿態，你真係食咗偉哥都冇效，係嘛？咁國台辦咧，其實針對台灣一個台獨嘅組織啦，呢個即係制憲基金會啦，就講呢個舊金山和約啊。咁於是佢就話：呢、這個舊金山和約係冷戰時期極少數西方國家炮製嘅產物，啊，肆意踐踏國際法、干涉他國內政，完全係無效、非法無效嘅咁。我屌你乜？你講呢啲好似講你自己喎，係咪？肆意踐踏國際法、干涉他國內政，屌你真係，喂！呢、这、一個咁跟住，其實佢就話民進黨就攞呢、这個非法無效嘅廢紙、歷史廢紙進行炒作，即係佢嗰個講法就係、是、呢、这個非法無效嘅歷史廢紙。咩叫歷史廢紙咧？歷史好多都係廢紙嚟喎，如果你咁樣講，係咪？但係佢精神永在喎，係咪？嗰、那個事實冇得扭曲嘅咩？廢紙啫，歷史。你話嗰本書係廢紙都得㗎，係咪？嗰本歷史書係廢紙，就唔代表嗰啲內容係廢啊嘛，係咪啊？咁無恥都得嘅，可以。喂，你另外一方面，你又中英聯合聲明係歷史文件，屌你啦咩？喂，你 BNO 啊，即係因為你共產黨倒行逆施，中國倒行逆施，佢 BNO 俾持有 BNO 嘅人可以居留，你又話人哋違反呢個中英諒解備忘錄，咁我諒解備忘錄咪屬於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嗰一部分咯，咁你又唔講佢係廢紙？唔講佢歷史文件，屌你老味，真係無恥到極嘅，基本上係係嘛？咁當然啦，即係我頭先都有提過呢、這個舊金山和約咧，係台獨，即係過去幾十年即係獨派人士咧，就好中意攞呢個舊金山和約咧，愛嚟做佢哋即係台獨或者主張獨立嘅一個國際法嘅基礎啊，即係咁樣嘅係嘛？咁因為佢入面提到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所謂台灣，即係冇講到台灣嗰個歸屬嘅問題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個台獨組織就利用呢一個作為佢嗰個所謂一個法理基礎啦，即係其實都拗咗好耐，咁亦都有很多即係國際法專家咁又寫咗好多文章，咁就爭議好強嘅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、是，無論你爭議幾強都好啦。無論你而家嗰個台獨組織或者呢、這個台灣制憲基金會話呢、這個而家呢個台灣嘅政府係一個流亡中國流亡政府，咁但係中國流亡政府 個執政黨係民進黨喎，而家係屌你，咁你我都拗曬頭，即係只能夠話，喂，你有呢種咁崇高嘅理想，咁你推翻民進黨啦，而家推翻民進黨執政嘅呢個中華民國政府，然後你制憲台獨，係嘛？要咁樣，咁你唔可以話而話即係喂，因為舊金山和約講台灣地位未定論，係嘛？咁台灣點解台灣澎湖金門馬祖點會落喺國民黨手裏邊，落喺中華民國政府手裏邊咧？咁樣係嘛？1945年係嘛？點解咧？你解俾我聽係嘛？佢唔合法嘅係嘛？咁你誒呢、這個外來政權 OK 推翻佢，係嘛？咁簡單啫嘛，推翻佢咯，係嘛？一係武力係嘛？一係和平轉移，你咪推翻佢咯，係嘛？唔係用武力嘅和平轉移嘅就係、是、制憲啦，係嘛？修憲啦，係咪？改國號咯。咁你唔做噶嘛，大佬你做唔到啊嘛，而家系个实情系，系咪？所以呢个拗嚟冇意义嘅。不过即系陆委会佢都回应嘅，咁啊陆委会嘅回应系咩咧？就话呢、這个即系、政府依据《中华民国宪法》同埋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处理两岸事务，维护台海嘅和平稳定，咪讲捻咗等于冇讲啦，真系。但系都唔系，讲明系《中华民国宪法》。同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喎，咁嗰個係一中憲法喎，又係一個中國，又落翻去一個中國嗰個倭寇嗰度，所以台獨即係都係頭痕嘅，係嘛？咁即係，因為你邱垂正去回應佢話舊金山和約係廢紙嘅時候，佢呢個講法又好吊詭嘅，因為你民進黨有個台獨黨綱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嘛？你民進黨好多人係主張即係制憲台獨噶嘛，係嘛？咁而家你已經完全執政啦，係咪？第二個任期咯，如果加埋陳水扁嗰八年，同埋呢一個蔡英文呢八年係16年喎，大佬係咪？喺台灣進入民主，喂，你有16年執政嘅喎，你主張台獨嘅政黨，咁你都冇辦法呢個制憲台獨啊嘛，就係而家係啱唔啱？所以人即係共產黨話舊金山和約係廢紙，佢係無知兼無恥。是吧？因为喂，台湾光复佢系回归祖国，系俾中华民国政府。你嗰阵时你都未仲有一个，你仲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，系咪？咁你针对嗰个旧金山和约里边讲台湾地位未定论，系咪？系台湾系中国一部分，自古以来中国一部分。咁啊，佢唔同阶段啊嘛，你老尾康熙够，满清够。統治過台灣啦，係咪？咁你講邊個階段先係咪？荷蘭人都統治過台灣噶，係咪？咁點解1945年唔係回歸俾你中共咧？你嗰陣時都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，係咪？中國一部分係咪？咁好啦，中華民國政府喂，播遷台灣係咪？佢有效管治嘅地方係台澎金馬、台灣澎湖、金門馬祖。但是他现在的宪法都写明他主权及于中国大陆，所以那个叫大陆地区，这里叫台湾地区，所以有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那么 based on 那个中华民国宪法，所以你邱垂正虽然是民进党的政即是民进党的即是政务官，是吧？这个是不是公务员来的，那你一定是那个党的人，咁你係作為呢個陸委會嘅發言人，咁陸委會就係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可以講咩？係嘛？咁主要你可以講咧，就係話哦，即係你中共唔肯正視中華民國，唔尊重台灣民意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呢個破壞國際法同埋國際關係嘅原則啊，我哋不能接受。咁佢講呢個同呢、這個即係、國台辦嗰個女人嗰、那個即係唔合比例嘅。那個是破口大罵，語無倫次，係咪？邱垂正都算是比較斯文啲，係咪？咁但係個喺邊度起嘅呢單嘢，就係因為台即係呢個台灣制憲基金會就開咗個研討會，就話1952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，日本就正式放棄台灣澎湖列島嘅主權，係嘛？國際法律咧就未定嘅，台灣個國際法律未定啊，個領土主權就不屬於中國，應該制憲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咁樣咁樣講。嗱呢種講法講咗 N 咁多年嘅，係咪啊？即係 佢而家嘅講法就係要制憲，變成一個正常化國家。呢、這個正常化國家咧就叫做台灣共和國，佢意思係咁。咁國台辦就啡佢啊，咁啡佢咧，因為你根據舊金山和約啊嘛，咁我就啡呢個舊金山和約，係嘛？係歷史嘅廢紙，係嘛？嗱，但係嗰個講法都係有問題嘅，係嘛？1945年日本戰敗，係嘛？前面又有開羅宣言波，這個波斯坦公告一系列嗰啲國際文件，係嘛？咁啊確認咗當時中華民國對台灣嘅主權。而家國台辦就攞呢個嚟講開羅宣言同埋呢個波茨坦嘅公告，係嘛？咁就話咗俾你聽，好清楚台灣係屬於中國嘅咁樣。咁但係嗰陣時嘅中國叫中華民國喎，大佬。而1952年呢個舊金山和約係針對日本，係嘛？係針對日本嘅 ，OK。咁裏邊就冇提到呢一個台灣嗰個主權歸屬嘅問題。咁但係嗰陣時已經係52年啦喎。1945年台灣就回歸呢個中華民國噶咯，已經係前後相隔係7年喎，係嘛？所以拗呢啲係冇意思嘅。不過從呢個國台辦發言人嗰啲咁嘅講法啦，嗰、那個朱鳳蓮咧，嗰位女士啊，即係你就睇到，即係共產黨係非常之橫蠻無理，係咪？咁所以而家兩岸關係，冇得好嘅，啊！即係馬英九而家仲成日沉醉喺佢做總統嗰8年，兩岸嗰、那個啊，即係兩岸關係嗰、那個即係互動好密切，係、啊、嘛？對台灣經濟亦都好有幫助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咧，成日喊打喊殺，啲飛機咧就啲軍機就成日飛入嚟，係嘛？擺出一副格局就係隨時就會打你，係嘛？咁你話啦？你成日話要講一國兩制和平統一，你都唔放棄呢個武力犯台，係咪？你又唔會正式宣布話我係為咗兩岸個和平交流，中國人唔打中國人，我唔會武力嘅咁，係咪？咁佢嘅意思就係，如果我講咗呢句咧，美國就會即係將台灣變成即係佢其中一個州噶啦，夾硬攞咗台灣去噶啦，係咪？好咁啊！嗱，今日就唔好意思啦，因為即係唔知咩理由啦，我都唔知啦，即係 Skype 又做唔到啦，跟住就而家我喺我 Facebook 度查生督撐啦，咁啊個效果都 OK 嘅，我諗到係嘛？咁我一個人即係唱獨腳戲都係慣咗噶啦，係嘛？咁啊拉拉雜雜，其實呢幾個問題都值得我哋大家去思考一下嘅。台灣個疫情係咪由一路即係喂？即係幾乎係全世界大家都非常之欣賞嘅，喺個防堵呢一個武漢肺炎係嘛？即係嗰個表現啊！咁啊，即使年幾啦，都差唔多年半啦，都係得個1000多宗確診，同大部分係境外輸入嘅，絕大部分。而家忽然間破功係嘛？咁究竟係咩原因咧？咁樣？所以呢個就係又考驗下台灣嘅朝野同埋呢度嘅人民，但我對台灣人咧好有信心，即係大家都好鎮靜嘅，雖然你就都有人去走去搶啦、搶嘢啦，即係唔係搶嘢啫，去搶購物資啊，咁啊，咁但係都係兩日時間啫，跟住而家冇啦，啊，兩三日嘅啫，係咪？即係呢個係嗰啲華人社會嗰啲執輸行頭，慘過敗家，係咪？我啊，乜嘢我都冇買，我又唔會同人走去搶，係嘛？咁即係我哋知道，跟住喂呢、這個供應冇問題噶嘛，係咪？咁做咩啫？我咪遲兩日先去買嘢啫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唔出街，出唔到街嘅話，你咁啊，梗係要買啲即係日常用品啊，係嘛？食物啊，咁你梗要買。咁香港都係咁啦。我哋喺香港嘅時候，都成個冰櫃唔知存幾多，係嘛？跟住外賣係嘛？咁呢度都係㗎，一樣啫嘛。其實即係你喺。你同嗰個病毒共生嘅時候，你就成個生活嘅嗰個步調全部咪要調整咯，就係咁嘅啫嘛，係咪？冇乜大不了嘅嚇，即係啊唔死得人，誒、所以冇事啊。我喺呢度，我而家就即係唔使出街咧，我就 去花多啲時間喺度寫下稿啊，睇下書啊，咁都好舒服嘅。咁同埋我哋呢，我住呢度咧，唔係一個熱鬧嘅地方，咁附近咧又即係有山有水啊，又可以去爬山，係嘛？又可以去啲濕地公園下，又可以踩單車，所以非常健康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就做到呢度啊，大家幫手將我哋呢啲影片分享出去啊，等多啲人睇。OK， 啊，拜拜。